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听朝横过沿岸地区。本港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初时吹微风，听朝北风增强，有薄雾和一两阵雨。明日天气转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进一步降至大约15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85点，跌235点，成交金额11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安石 A50 中国13.72升1毫，腾讯控股120元升6.5，南方 A50 14.46升2仙，中国平安80.1跌2.15，工商银行5.71跌9仙，汇控71.75跌1.15，建设银行6.43跌9仙，中国银行4.41跌3仙，中移动88.75跌1.35，中人寿29.7跌了9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1.82，瑞士法郎7.704，澳元6.309，加元6.591，新西兰元6.007，欧元9.2559，每百日元对港元6.5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134。日经平均指数报16883点，跌525点。港金现价报11180元，升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11.7美元，卖出12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咧。较早前咧，铜锣湾高士威道湾仔方向近住礼顿道咧，因为有意外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咧就曾经受到阻碍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消散紧嘅龙尾咧都排翻出去英皇道嗰边嘅。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礼顿道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嘅交通都仲系略为挤塞。咁另外咧，附近嘅铜锣湾道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铜锣湾道咁就去东苑道方向啊，近住圣保禄学校对开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原本会经过嗰度嘅巴士咧，而家全部亦都系要改道行驶，所以交通都系受到影响，比较挤塞噶。铜锣湾道近住圣保禄学校对开段受爆水管影响，去东苑道方向暂时系要封闭嘅。九龙区都有啲封路措施，要提提揸车嘅朋友嘅。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啦，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龙岗道至城南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塞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冇龙尾嘅，东九龙走廊过海都畅顺，系尖沙咀线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就系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4，敬请各位咧按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的乐坛成绩表。 表扬香港乐坛最优秀歌手， 选出年度最触动人心歌曲。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你知唔知港铁港岛线坚尼地城站同香港大学站2014年12月底启用后，接驳新铁路嘅巴士同专线小巴都会加强服务？ 我知啊。 攞翻本运输处嘅小册子，就知道新铁路附近有咩公共交通服务同交通设施啦。 仲可以上运输处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嘅网页，或致电运输处热线2804-2600查询。 五个 Eric 拥有嘅特质：眼细、 性感、 微粗、 有索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5:02啦， 系啦， 又5:02啦。我今日睇到一个咧，好，哎，即系点讲咧？好伤感啊！我觉得 伤感， 伤感嘅时候你会讲嘅， 喺内地发生噶， 系啊，但系唔止内地嘅，即系我喺我 Facebook 度我转发咗一个呢篇文之后咧，咁有啲人就即系可能即刻就话 咩啫？唔系净系内地先有嘅，外国都有噶啦。 咁我知咁样。所以我而家咪话俾你听咯，咁件事系发生咩事咧？咁咧就系、是、有一个嗰啲素食嘅一个嘅 blog 啦。咁其实冇乜所谓，总之有个 blog 佢总之话，原来而家咧喺内地咧有一啲嘅养鸡嘅鸡农啊。咁咧佢哋原来系有一种咧，即系呢个系网上一个转载嘅一个 pass 文章嚟嘅，一个报道嚟， 系 就是、一种叫鸡眼镜。 鸡眼镜 比鸡大嘅， 系啦。咁咧佢系点样嘅咧？佢咧就系揽喺嗰个鸡嗰个嘅啄啊，嗰个嘴嗰度， 上面好似我哋个鼻梁咁大。 你幻想好似咧有啲你有睇嗰啲游水嘅运动员咧，佢哋咪要 clip 住个鼻嘅， 系 即系惊入水啊嘛。尤其是玩嗰啲花式嗰啲 花式跳水， 唔系花式运动跳水或者运动泳咧，佢哋成日都 运动泳啊 吓。系啦，咁你幻想好似嗰个咁嘅 clip 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再阔啲咧就有一个大嘅胶嘅板咧。就遮住，咁啲雞戴咗佢之後咧，就係睇唔到眼前面嘅嘢嘅，佢淨係睇到側邊嘅嘢嘅啫，但係佢望唔到前面嘅。 點解唔俾佢望前面？ 有咩作用咧？ 咁就係話點解你要咁樣唔俾佢咧？佢就話原來咧，雞呢種嘅動物咧，佢哋係群居噶嘛，咁佢哋亦都會有種階級嘅觀念咧，會爭嘢食嘅。咁就變咗咧，你係如果你不斷去到你，因為你喺個雞場入面咧，其實你係有好多隻雞噶嘛。 嗯。 咁佢哋就會爭嘅。咁如果你爭嘅時候咧，就係佢哋成千隻雞就互相啄大家。咁你啄大家嘅時候，咁你咪令到我損失會就係有啲雞可能會傷咗啊剩啊咁樣。 嗯。 咁咪賣唔到好價錢咯。 哦。 咁對於雞農嚟講， 或者損失嚟 嘅，係一個損失啦咁樣。 嗯。 咁所以有一啲地方咧就係、是、有一啲嘅農場雞都係嘅，你見到佢哋個嘴咧係俾人。 啊！我呢个听过， 嗯， 系啦，即系喺个嘴嗰度咧，佢食佢唔系尖嘅，佢俾人批咗嘅， 磨咗。 呢个就不论中外都有地方系咁咯，外国都有啲鸡肠俾人踢爆系咁样做嘅，好唔人道嘅。 咁但系佢睇唔到前面， 好啦， 同佢啄唔到其他鸡系咪有直接关 系咧？系啦，佢就系话，如果你就系限制咗佢，等佢睇唔到嘅时候，咁首先佢行路会即系好 wing 下 wing 下咁样啦，即系你完全望唔到前面，你净睇到侧边嘅时候，你睇唔到前面有其他鸡同你争啊嘛，即系佢会影响咗你哋嗰个所谓嘅争先恐后嗰一个嘅情况，咁就等佢哋咧就唔会互相去到啄大家同埋攻击大家。其实因为你唔系鸡啦，所以你咁样点比咧，其实你都 feel 唔到嗰种嘅悲哀。 唔系，但系我会知道我系真系望唔到前面嘅，真系正前面真系望唔到嘅。 你之前望到，而家望唔到，一定对你个活动能力系减慢 咗 嘅，系啦系啦，呢、這个就应该系咁嘅，鸡同人都应该一样嘅呢、這 个， 但其他我就真系唔知 道。系啊，即系俾你睇下嗰个样啦吓， 系 啦，你唔好拎走佢啦， 睇唔到好细个，哦， 前啲咯， 系啦，佢有两个红色咁样圆氹到好似镜片咁嘅嘢， 好似夹硬搵两嚿嘢遮住只眼咁咯， 系啦，即系你睇落吓，点解会咁咧？咁就系原来咧，佢系，但系佢一细只鸡系望唔到前面嘅嘢嘅。咁即係佢可能對於精神上啊等等嘅嘢咧，其實都會有影響嘅喎，你唔知嘅喎。好啦，咁第二就係點解話唔人道咧？咁你首先你限制咗佢咁樣已經好唔人道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佢要幫佢戴上呢一個嘅眼罩咧，佢唔係就咁好似我哋可能揾律泳嘅選手 clip 上去就得嘅喎。 佢系咧，首先你要固定咗只鸡啦，然之后揾一啲牙签或者啲金属嘅针咧，喺个鸡嘅鼻孔入边啊，大力督穿佢，督穿佢，即系如果入边所有有软骨嘅嘢咧，即刻全部都督穿晒嘅。 吓，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先至可以将佢带咗同埋固定 喺上面。固定喺嗰度。 系啦，咁啊一世噶啦，即系好似带咗一个标签咁样咧，就喺上面遮住，冇得除翻落嚟噶啦。 哦， 系啊，直到佢去运去卖嘅时候先会除翻落嚟嘅咁样。 哦， 系喎，咁咧，然之后咧，除咗话有呢啲鸡嘅眼罩之外咧，原来我哋而家仲有一种叫鸡嘅鼻签， 鼻签， 鼻签， 系啦，点样样咧？系啦，就系、是、譬如头先讲话你要督穿，即系喺个鼻哥穿过去，然之后戴个眼罩啦、啊。今次就冇个眼罩嘅，而系佢系纯粹一个嘅，好似有啲。你谂喺个鼻度打横嘅一条桩，可以穿过只筷子啊， 好似食人族咁样嗰啲，插咗支骨喺个鼻度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点解话原来系咁嘅咧？因为佢哋系会有即系食嘢嘅时候会有嗰个次序噶嘛。咁啲公鸡有阵时佢会争嗰啲系母鸡嗰啲嘅饲料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系、是、因为你嗰啲鸡要伸个头出嚟去啄一啲嘅饲料噶。 系啊。 咁咧，佢就系穿过咗之后。咁你咪係嗰隻雞咪嗱啲嗰個籠咧係打洞一條條噶嘛，咁你而家打橫有一條好似筷子咁樣穿咗喺啲鼻度， 鎖住佢， 佢就伸唔到個頭出嚟啦。 哦， 係啦，即係佢每一次就棘住咁樣。 哇， 係啊，但係都係要喺佢個鼻哥窿由左邊鼻哥窿穿過右邊鼻哥窿。 其实好捞踢得嚟，好残忍， 残忍 啊！系啊，咁呢个系好残忍啦。即系而家，因为佢哋就系话系啊，咁因为佢哋去断磅肉计噶嘛，咁佢为咗提高个利益就系咁噶啦。咁所以我不嬲都系鼓励，即系你唔一定要拣完全素食嘅咁样。咁但系而家有一啲可能你可能会拣，会唔会系佢良心啲嘅地方先至去到买咧？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考量。 即系搵嗰个， 佢可能会贵啲。 嗰、那個禽畜嘅出處係喺邊度咁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例如其實而家有啲可能 free range 嘅，可能會即係起碼啲雞會行嚟行去嘅，就唔係成世都喺個籠入邊嘅咁樣。咁其實對於可能佢嘅雞蛋嘅質素等等，其實都會係好啲㗎。係係，但係佢會貴啲。 係啦， 咁但係佢話而家就算有啲 free range 嘅咧，其實佢都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嘅、 嗯。 好啦，咁呢個話係內地啦， 好難去保證啊嘛，呢一樣嘢真係。 係啊，即係你一定要係，但我覺得係要做啲嘢咯。 即除非有一個管轄是有一個證是批發的， 係啊， 咁就可能會即我哋係消費者，你就 係啦係啦， 你 可以 睇得出嘅。但如果唔係冇嗰個規例係，即如果我係有心做呢啲嘢嘅，咁、 啊、 我梗係會話俾人知啦。啊，我呢度啲雞好健康啊，點樣養佢、啊？但如果我係嗰啲黑心人嘅時候，我梗係唔話俾你知啦。咁我咪當冇事咯。 系啊， 咁而你都唔知道究竟我系咪属于嗰啲？ 如果冇人抽查嘅话，咁就 冇人知噶啦，会 咁样。咁但系咧，譬如头先咁啊，我铺船啦，咁可能即刻有啲人话，唔系净系大陆先有嘅，咁样啦， 外国都有， 外国都有。 上路都话有啲，即系譬如批咗你有鸡嘴，嗰啲鸡嘴仲要我睇过一个嘅，有啲人放蛇入去拍嗰啲片段咧，佢唔系用锯噶。佢係一個好高熱嘅一個利器咧，係啦，因為你鋸你可能喂佢哋都話，因為鋸你都要少時間啊嘛，你又唔可以劈咁斬啊嘛， 即係唔夠爽快啫，係 啦。咁佢哋係點樣嘅咧？佢係一個好熱嘅一個嘅鐵啊， 即係揦落去就 激光劍咁樣，係啦，咁啊係啦，咁樣去到整佢哋嘅，係啊，咁有啲喺外國咁放蛇拍到呢啲片段啦，咁樣咁就俾人知道咗，咁政府會做嘢嘅，即係喺外國都會咁樣。咁但我話唔係淨係咩㗎，因為而家譬如美國前排有一個咧，嗰啲教授啊，佢直情係提出一個嘅，佢好似好人道㗎呢一個 project。咁就話哇，啲雞好慘噶嘛，佢成世都困喺個籠入邊噶嘛，咁樣係啊。咁咧，佢而家咧就係、是、佢前排咧就諗咗樣新嘅嘢，就係、是、幫只雞戴眼鏡。嗱，佢已經戴眼罩啦，而家佢就戴眼鏡， 即係有鏡片 嘅。唔係，佢係一個好 high tech 嘅科技嚟嘅。嗱、啊，佢好似係兩個嘅喇叭。 好大个，相对只鸡嚟讲，遮晒成块面 嘅，咁样就遮住咗只鸡嘅眼咁样。 系， 咁佢做啲咩咧？就系话咧，你等如果戴上咗呢一个嘅眼镜之后咧，只鸡就会睇到一个好似系3D。 哎呀，我听过呢个 3D 世界 ，3D 嘅世界啦，即系佢望出嚟咧系一个虚拟嘅现实嚟嘅，即系佢经过嗰个嘅镜头就系望到一个，即系譬如其实佢搵喺个笼度噶啦，你当你睇 Matrix 啊 ，OK， 即系其实你其实成世人都系一个嘅， 你明唔明做咩？ 我明啊，即系我见到嘅现实系你一早即系叫 set 咗俾我睇嘅嘢嚟嘅啫，但实际我只系住一个笼里面， 你俾佢嘅空间好细，但系你。 呃佢，佢有嘅空間原來好大，係啦，佢以為自己喺大自然咁， 係啦，即係令到佢感覺自己 好 自由， 好笑啊！ 係啦，但係其實佢唔知道自己原來一世都係俾人混喺一個咁嘅籠。 呢啲媽咪都俾啲小朋友， 好似真人 show 咁樣啊！ 係啊，咁佢而家即係有人係話哇，咁我哋可以咩嘛？可以令到佢 心靈上 好 啲啊， 好過啲啊嘛，咁樣咁佢就 咁人得唔得啊？如果咁講，即係咁講，即係我哋住劏房嘅， 係啊， 咁你就戴住一翻到屋企咧，就戴嗰個眼鏡， 係啦， 就睇到係豪宅嚟嘅，有泳池嘅， 或者嗰間劏房其實都係五十尺噶啦，咁但係咧佢咧就係鋪四面嘅牆咧，就係一個大嘅，好似嗰啲 象 徵度好高嘅 mon， 係啊， 睇出嚟就好闊落嘅， 但係你唔知點解咧，以為自己仲係好遠咁樣行咧，點解撞親？係 啦，行完都行唔到去嘅， 係啦，咁又得唔得咧？咁樣， 但係心理影響。即係嗰個生理質素咧係真嘅，我覺得。但問題係呢一個方法係咪真係可行？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諗佢嗰個反差會係幾大噶嘛。即係佢俾佢戴嗰個眼鏡睇到嘅嘢，應該真係幾闊下，唔會淨係多咗十平方米，唔會咁孤寒噶嘛，一定多 係 啦。咁但係佢有個空間係真係好細噶嘛，你知啲雞，即係如果佢哋。主要是俾佢攞嚟住嘅啫，遲早會賣佢，咁佢其實好不劫噶嘛。咁我反差咁大嘅時候，係咪真係呃到我啲雞咧？ 系，同埋個不就係你唔知佢嗰只雞覺得點噶嘛？即係你以為佢好似感覺良好啫，但可能其實嗰只雞同我哋一樣都行幾步，哎呀撞到嘢，行幾步撞到嘢，其實都係冇分別 嘅 喎。 呢啲鏡頭上嘅運用咧，即係而家好多時啲人都會擺落去一啲生活上嘅改變啊，或者做一啲 project 咁樣嘅。頭先啱啱講呢個係雞啦，等啲雞以為自己住嘅地方係大啲，以為自己唔係住劏房嘅咁樣。咁咧外國咧有一個 project 而家咪好興，即係籌錢噶嘛，佢哋會即係而家係融資。阶段咁样，咁有冇兴趣入股？咁如果入股累积到某个金额，我就可以试行呢个 project 啦。咁啊做到嘅咪大家有千分咯。咁样虽然个 idea 系嚟自我，咁有一个 idea 啲人咧就系用紧呢一个镜头去令到你去感受人哋嘅生活系做咩咧？咁就有班人就话佢哋利用好似类似 GoPro 嗰啲镜头咁样啦。咁假设我喺香港嘅，你喺撒哈拉大沙漠先算啦，你喺嗰度生活嘅，咁咧我就想感受你嗰边嘅生活，咁我可能咧就要付费俾你，然后你系一啲已经登记嘅用户噶啦，咁我付费俾你系做咩咧？就系你就系带住额头上面一个 另一个镜头， 系啦，第一身嘅镜头就。带我去行我想要嘅地方， 哦、即系譬如你话你想喺沙漠嗰度睇下啲沙嘅， 系啦，唔该你麻烦十二点钟嘅时候去睇沙， 咁我就 你就要去睇沙，我就直接咧喺我嘅电脑 internet 上面咧，我就可以睇到你个主观镜头望紧嘅嘢啦。咁同埋咧，我仲可以即时同你联络嘅，即系譬如我想同佢话，可唔可以再行前多十步买埋嗰个嘢饮，然后再去翻原地度再望多次个沙漠，咁你就可能会即刻做咯。咁佢哋嘅条件咧就系你嘅要求系唔可以。而是对当事人有任何生命的影响或者犯法，即是他有一些比较暂时有一些比较大路一些的规矩要守的樣，但是仔细就没有列明的，即基本上你叫他肯做的其实都可以的，樣就等那件事就是想在这些主观镜头就是等你是啦个瞬间转移到世界上一些你想去或者想感受的地方，而可能当一刻你是没办法去那里的，或者你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咁嘅錢飛去嗰度，咁你就用呢一個主觀鏡頭去達成你嘅願望啦。 賺錢啊，不如你攞呢個 plan 我哋兩個。 但係點樣咧？ 我哋帶個 GoPro 啦，咁我哋就收啲聽眾錢，就話你想唔想睇到黃天怡同一齊做節目啊？ 係啊，平日淨係聽佢把聲，想見埋個樣嘅話， 我仲可以收 order。你想同黃天怡做啲乜嘢？斟杯水俾佢飲咁樣，係啦嚇，喺做食叉飯咁樣。 好中意食叉飯我。系谂紧咧，电 台节目 2.0 啊， 我反而系谂紧咧，除咗即系一啲特别你想知佢生活嘅人，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啦。即系我唔知道假设 你嘅生活咯，我哋想 系啦， 特别嘅生活啦， 即系譬如或者系一啲明星咁样嘛。我好想知郑秀文嘅助手其实系点样睇郑秀文嘅，系啦，或者我系不嬲由细但我都系矮噶嘛。即系譬如我系冇试过高嘅人嘅感觉，因为有人曾经问过话你系咪？幼稚園嗰陣時候已經咁噶啦，即係意思咁嘅意思就係你已經係第一，因為有啲人可能佢有啲人係細個好高噶嘛，佢開始就好高，但係唔知點解跟住佢就停咗落嚟，一路向前移動噶嘛。但我唔係嘅，我由細到大都係最前嗰排嘅，咁所以我真係唔知道。 一个六尺嘅人，即系波神究竟佢个望，其实个 eye level 可以好唔同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想知究竟佢嗰、那个 视野 视野系睇到啲咩，平时嘅感觉咩唔同咧？咁可能我就可以付费俾佢，我要做一日六尺高嘅感觉咁样、哦。我觉得可以伸延到唔系净系地方。 会 咯， 有啲朋友 唔同种类嘅人 咯。即系佢嗰时有啲，譬如喺啲活 动，有一个阿柳俊江好似摆咗两只咁样嘅高配喺佢两只狗仔嗰度嘛。 哦， 即系睇佢狗仔点样睇呢个世界。 系，当离开咗屋企之后， 系唔好睇嘅， 好闷嘅， 好闷嚟， 好闷啊，系因为好揈嘅， 因为只狗就系咁， 因为狗成。 譬如我成日细个都会谂噶，呢白狗咪咕咕咕咕咁向前向后向前向后一个头， 系个头。 咁我你晕嘅，你哋咁得意嘅。咁但系因为佢 build in 佢个脑会处理嗰个啲唔平衡， 个晃动。 我纯粹靠个镜头系。就是不会做到这个效果的嘛。所以那两只狗其实它的世界没那么朗的。但我看着镜头 就我就好晕了。 你意思那嚿东西自己本身的脑里面已经 balance 了。 是这个动物自 己。它其实没有那种摇晃的感觉的。 是的。所以白狗是不会晕的嘛。因为它咕咕咕咕咁向前向后都不会晕的。 是 的。那是 不是我现在试着如果我自己做又未必会晕 的。那咕咕咕咕咕我呢就是前后在揈呢。哇你不要再揈。又在揈呢。是不是一个平衡动作的其实对于它来讲。 不是它我想它行的。 它行到一个力咯， 嗰、那个力啫， 系啊，我觉得可能一个力度向前咁样，拱拱拱咁样，所以有咯， 唔会晕噶嘛， 系啊。 你想讲咩头先？ 我头先想讲就系、是、啊， 我啲朋友做咩？ 我啲朋友都系嗰阵时，譬如喺个 party 上面，咁我负责揸机就录低现场嘅片段，咁大家喺度玩紧，咁我就影咗段 video 之后，咁啊即时就俾啲朋友睇，咁佢哋真系嘅身高冇咁高嗰啲，佢哋望到嗰段 video， 佢哋个反应系会话吓、啊，原来。你个世界系咁样睇嘢噶，原来你系望到人哋嗰啲头顶噶，佢由细到大都只系可能望到人哋个心口，但原来佢喺我 以我嘅感受， 你咪好想做佢咧？ 咩啊？ 望到人心口 都可以试下嘅，大家互相体验下大家嘅世界啦。 唔需要特别回避噶， 系啦。咁但系高望落去 有礼貌噶，我唔系想望你心口噶，不过我生 我 eye level 只系喺呢度， 我望到你心口。 咁所以原来即系对于别人嘅视野系会有兴趣嘅，真嘅呢一个系咯。 我完啦， 系啊系啊，冇啱啱讲咗，我就谂起嗰阵时候有朋友咁同我讲过咧。 哦， 系啊， 佢润你啊， 我就系佢朋友嘛。 系啊，佢话 sorry 咯，你唔系我朋友，但系。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hot damn.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hot, hot damn.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hot damn.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hot damn.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Hey, hey, hey. Oh. Stop. Wait a minute. Fill my cup. Put some liquor in it. Take a sip. Sign the check. Julio, get the stretch. Right to Harlem, Hollywood, Jackson, Mississippi. If we show up, we gon' show out. Smoother than a fresh drop. Skip it.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Li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Trick,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Mark Ronson 加埋有 Marsh Bruno 啊，有呢个新嘅派台歌， 睇佢个 MV 喎，佢跳嗰啲好 old school 嗰啲舞嘅。 正啦，Uptown Fun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地活鸡业界下午和打鼓岭村民开会达成部分共识，协助业界的民协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引述村民的四项共识，包括今个月21号起永久关闭打鼓岭的检查站，希望香港活鸡能够自给自足，政府必须把关只能输入健康活鸡，并在以上三项共识都达到下，才能够在余下15日俾業界有限度使用檢查站。馮檢基又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會喺下晝再同佢商量，亦會喺之後幾日同村民同埋業界商討。房委会预计未来五年的现金和投资结余会大幅下降，由700亿跌到大约240亿。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苏伟文表示，这段期间仍然可以应付8万几个单位的建屋目标，但当盈余跌到200几亿就是危险水平，房委会将会同政府商讨几时注资。身兼房委会委员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认为，要立法会通过动用房屋储备金的难度不高，但要有合理的理由。经济学家关卓照建议房委会发售新公屋，维持财政稳健，以免陷入兴建和维修保养公营房屋需要大量资金的无底深潭。中日两国可能下星期重启中断两年半的海上联络机制磋商。共同社引述日本消息人士透露，双方正最后协调下星期二在东京磋商的日程。日本将派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代表出席，中方就派出国防部人员。海上联络机制是为避免两国因为钓鱼岛局势引发冲突，双方已经在建立无线电频率、设立两军热线等达成共识。日本2012年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磋商一直中断。美国一名对冲基金创办人怀疑在纽约寓所被儿子开枪杀害，警方拘捕死者30岁的儿子，指他涉嫌谋杀和藏械。死者是70岁的吉尔伯特，2011年成立对冲基金，估计管理资产达到2亿美元。他妻子发现丈夫伏尸在曼哈顿住所，头部中枪，左手拿着手枪，警方之后到疑凶的寓所搜查，找到手枪、子弹和与凶案现场手枪吻合的弹壳。警方怀疑凶手企图设下死者自杀的布局，又说事发前两人怀疑有钱银争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渐转多云，能见度颇低，初时吹微风，听朝北风增强，有一两阵雨，听日天气转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进一步降至大约15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相当清凉。 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啲啊交通意外事故先啦。听众阿罗先生提供俾我哋，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段咧落桥位嗰度有交通意外啊。咁啊，运输处嘅朋友头先都通知我哋啦。咁喺桥面嗰度咧就不能够通车嘅，好塞车啊，龙尾差唔多去到天马苑嘅。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段，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桥面段咧不能够通车，咁啊所有车要改行桥底啦。龙尾塞到去天马苑嘅。另外仲有一宗交通意外就喺新界区嘅，咁啊听众啊李先生话俾我哋知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喺伟华中心对开就有坏巴士阻路，咁啊都系塞车噶啦，龙尾去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伟华中心对开，因为有坏巴士阻路啊，龙尾去到赛马会体艺中学。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咁就安全车速报告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学习发放温暖， 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足星，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 由旋律到歌词编曲都是充满着纯真的温暖感。阿彪说之前跟回老师学唱歌，特别钻研了在唱腔上有一种开扬一点的唱法，去配合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作曲是林奕匡，填词陈永谦。 为人们作证，若来年沦为忘记， 编曲 Edward Chan 吉新风王少明，监制 Edward Chan。 儿童歌声人海声， 上榜五个星期，暂时回落在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林奕匡《仲赞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总有出头天，以六个在建造业议会课程毕业的青年人的奋斗故事，带出工作热诚和斗心的重要性。 小强本来接到的装修工程，因为业主不肯再租出单位而取消，他亦同时收到老家清拆的通知，令小强对生活感到气馁，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完成心中理想，还画了一幅我们曾经熟悉的香港的壁画，感动了很多人。 总有出头天之旧不如新，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黄天怡的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 矮， 算咩？ 扁， 真系， 懵， 懵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就即系，唉，点讲咧？ 我觉得好变态啊！呢度啲人，原来 唔好咁讲。 每个人都有佢变态嘅一面嘅。 我出嚟做得呢个节目，就预咗俾人网黑暴你噶啦。 其实有咁多年嚟都系做紧呢个位置噶。 咁又唔关事嘅呢、這个，我讲紧变态冇 关。同阿的神都系比我黑薄大噶嘛。 系啊。演一个角色， 一个角色啫， 我真系噶， 我就扮演嗰啲插科打诨嗰啲咧，喺隔篱补一脚嗰啲。 咁呢个题就唯有我嚟开啦， 都唔知点样讲呢样嘢啊！真系都唔知系好定唔好。 我咁靓，我唔可以开呢啲角色噶。 咁样啦，系咪先？ 我自己讲嘢咯，都想打字。 我又做翻个黑怪嘅角色啦。琴日， 系啊，你今日 听 啊， 即系嗰啲八婆。琴日。 听讲咧， 听讲咧咁样样啊，咁啊咁我好过嗰啲背后会不断喺度讲你嗰啲人，我起码兜兜面讲翻你啊嘛， 系啊，喺我面前讲我啊， 系咪先？ 我仲要笑埋。 背后周围讲人嗰啲就真不得了啦，呢啲 系 好啦，喂，咁我就讲翻你啦， 讲翻啦，继续。 咁啊，寻日我同阿波盛就好温馨咁两个做完嘢咧，就收工拍拖咁样咧，就去九龙塘地铁站啦，咁样吓， 九龙 地铁站啊， 地铁站 系啊，搭车翻屋企 咁样啦， 有冇卖啲 to airport 啊？ 冇啊！咁我就一路话我好肚饿，要食粉果咁样嗰啲啦。 啲放学小朋友 烦啊！呢、這个男人成日咧叫人一系就买鸡髀啊，一买茶叶蛋。而家放工叫人买粉果。 我知道我会食嘢啊嘛，咁啊唔知又买啲烧卖。 sponsor 我噶啦，我谂出嚟。 系啊，嗰啲客真系叫人买茶叶蛋， 同埋鸡髀啊。 咁唔写电文真咪两日。 系 点啫？ 新一代嘅代言人啦，应该 咁咧。咁啊，喺我行下啦，突然间咧，我身边呢一个嘅波城咧， 系我 行路嘅时候咧，咁啊奇怪怪咁样啦。咁突然间佢自己招工嘅，佢话：哎呀，脚趾公好痛啊！咁样，因为我你脚趾搞咩咧？咁啊，冇啊！我谂整亲唔知伤咗，唔知有冇细菌感染啊？嗰啲我咁我开头有少担心嘅。哦，吓细菌感染，因为我以前试过嘛。 你惊佢攰？ 越攰一只脚趾 啊！ 唔系讲笑咧，就系细菌入侵你上嚟，好犀利。 因为细个诶行得诶嗰啲脚嘅水泡嗰啲咧，嗰阵时唔知啊嘛，咪咁揾支针刉穿佢啦。咁刉咗几日咧，啲水因为佢块皮就喺度噶嘛。咁但系你又可能你种脚又汗啊剩嗰啲咧， 腌住 佢。咁你一路腌住咧，咁 啲菌又入翻去啦。 隔咗几日咧，就开始我脚背啊嗰啲咧突然间红肿，即系我唔系个水泡红肿，除咗水泡痛之外咧，我脚背突然间红肿， 好似扩散咗去第二度咁样。 咁我就即刻就睇医生啦。咁我睇医生，个医生就。哇！細菌感染喎、啊、你跟住我嚇咁點啊？因為一諗細菌感染嗰陣時，仲要係正值啲夏天咧，成日睇啲電影有啲咩鬼山泥傾瀉啊等等嗰啲咧，有啲咩人就俾人醃咗一輪之後就細菌感染就攰嗰只腳噶嘛，即係啲電影橋段啊，睇到好多好多 啊！ 咁我就驚咯，咁驚嘅時候跟住嚇咁想攰一隻腳啊！咁我醫生仲要冇配合我嘅驚恐嘅反應咧，佢話。唔知噶， 依下先惊， 佢好配合我噶啦， 交气， 佢冇得安慰我，佢话唔知噶， 因为佢又唔可以话冇可能啊嘛，因为真系有可能性发生，因为医生佢一定要将所有可能性讲俾你知， 严重起上嚟真系要锯噶 啦， 可能 佢话 唔知噶。 俾啲抗生素你食几日睇下点先啦，希望你希望你冇事啦， 唔得啊，就锯噶啦。 咁我嗰阵时就好惊啦。 我知个医生嗰个心态嚟，点解佢讲呢番说话嘅时候， 佢真系好均真嘅一个医生咯。我谂， 咁我嘅心底都带住一啲变态咧。佢我唔中意玩正卦你先。 咁我就好惊啦。咁但系最后好彩冇事嘅。咁但系之后就知道原来嗰啲水泡唔好乱咁搵针吉啦，同埋要点样处理啦，咁样啦。好啦。讲翻你， 跟住翻我啦，我又话脚趾痛啦， 脚趾痛又系细菌感染，我真系开头有一丝嘅担心嘅，我就话诶、哎、死啦，会唔会有事噶咁样？咁点知佢讲嗰下，佢就话哦，你点整亲咧？系咪点整亲？ 即系咯， 系咪 踢波拉西嘅时候整亲啦？定系棘亲啦？定点？ 咁佢就话啦，诶系啊，因为寻日我唔佢我搣嗰啲脚趾甲嘅时候咧，可能搣得深得滞。 系啦，咁就损咗啦，有个伤口咗。 嗰个动词有啲古怪。 系啦，咁我开头听，我搣 脚趾甲， 真系搣脚趾甲啊！ 咁我就开头听嘅时候，我搣，我开头以为我听错，因为佢平时有少搣手指，我都明啊，搣脚趾甲。 系搣脚趾甲同剪指甲， 系啦， 嗰个剪同个搣字系分好远噶。 咁我呢时就即刻问啦。你搣你啲脚趾甲， 的确系啊，即系同剪指甲，的确系。你冇估错，你冇听错，我冇讲错，系真系同剪指甲嗰、那个。嗰、那个要解决嘅问题一样，只不过用搣嘅方法。 即系徒手。 我话你系咪？我问你系咪即系剪到少少，然之后有啲可能啲皮皮地口，你会过手人，你就搣下搣下咁啊？唔系啊， 或者搣嗰啲皮。 系啦， 即系嗰啲好似倒刺咁嘅物体咯。 佢徒手系点啊？ 徒手咯，咪就系你譬如指甲 指甲白色嗰啲位置，咪用只手指甲佢捽下捽下捽下捽下，捽到个缺口之后，咪搣开佢咯。 可以嘅咩？咁硬嘅指甲，手指甲我都可以理解到少少咯。 系啊，唔需要用口啊，因为用口真系太污糟，我唔会啦。 用口 唔系即系有啲 瑜伽达人嗰啲， 有啲人会咬手指甲，但咬脚指甲真系太核突嘅。 唔知第几只脚，只脚仲要喺后面咬翻佢两条颈，又再翻个嘴。 但因为用手搣嘅关系咧，你嗰啲角度就唔会好似用剪指甲 咁平、 指甲钳咁平同埋咁好嘅。咁所以有时咧多得滞就深得滞就哎呀，咁嗰日咧就搣多咗。就深入得滯嘅，系啦，咁所以有個傷口仔咁，咁我心裡諗住冇乜嘢，咁咪等佢生翻出嚟咯。 邊個教你嘅呢個方法？ 冇人教啊，自己無端端。 即係你由幾歲開始咁做咧？你記得自己？ 哇，細個好似都已經係噶啦， 咁 即係一個習慣嚟噶 咯。唔係剪腳甲嘅， 都會有剪嘅，但有時嫌剪好麻煩，因為我要揾嗰個指甲鉗出嚟，又夾又要墊住，又要掃翻佢啦。 係咯，你搣個缺口會唔會仲？ 我揀嚟搣嘅啫，因為唔係隻隻搣到噶嘛。 唔 係搣唔到啲， 搣唔到就由佢生到搣到為止咯。 留翻嚟撩耳啊，撩鼻 系啦，就拣一啲搣到嘅脚趾甲咯，咁就搣咗嗰只系啦。 有时会唔会搣得太深咧？系深过去粉红色嗰度噶？ 有， 因为你控制唔到。 我选咗咪就因为咁咯，搣得太深。 我即系入咗去肉嗰度啦， 系啦。咁啊，哎呀，咁啊出事啦，咁啊知大镬啦。咁跟住就会，跟住就会有少少可能，有时衰嘅可能会流血添嘅少少。咁跟住嗰阵时就唯有啊系啦。咁因为佢搣得太深嘅话，就因为佢定得太入啊，佢条筋咧黐住咗。咁所以点样搣咧？佢你强行搣佢好痛，所以就要转佢咯。转松佢， 有冇教啊小朋友？ 系啦，咁但系咁样一路以嚟都系咁啊，手指甲又系咁，脚趾甲都系，只系间唔中可能用手都搣唔开，又真系太长，先用指甲钳夹咯。因为指甲钳夹嗰个过程好多麻烦。 你其实系咪从中都有啲快感噶？我想话 快感啊，有噶，有少少啊。 即系或者你好 proud of 自己， 或者有阵时 我可以徒手整指甲同脚甲噶咁样。 有阵时，譬如你手指可能你会有一笪白色咗啲皮咧薄咗嘅，咁会唔会想就搣开佢咯？即系面浸嗰阵皮。咁就搣一搣开佢，即系等于搣手指咯。 搣到就好有快感。 搣得开你就觉得好开心噶。 唔系，因为我到而家想问，因为佢话咁系因为用如果要攞指甲钳啦，又铺报纸啦，成咧就好 烦， 好费时失事啊嘛。 系啊， 咁你剪十只脚指甲，同你搣十只脚指甲，你要几耐时间到？ 搣十只冇，我当一种娱乐。 系啦， 系因为我会 enjoy 个过程。 同埋可能佢搣咧可以同一阵睇紧电视，即系佢完全唔使 focus 喺个指甲上面噶。 系啊，同埋你剪指甲用指甲钳一啪，跟住就唔知飞咗边。又要揾翻佢，咁我搣完出嚟，我摆喺前面，咁我就储埋一堆，跟住咪等咯。 硬硬沉沉咩？ 会噶，所以我唔靓啊！我啲指甲其实系手指甲， 我梗知啦， 就是、因为搣咯，搣得多就唔靓。咁但系脚指甲冇咩人见到。 咁佢讲咯，佢话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咯，即系 佢十几年咧。 佢话唔系啊，佢话佢含脓嘅之前试过。 系而家嗰个演变就系因为有细菌感染，所以应该可能生咗一粒仔脓。 但系你仍然都系坚持。 而家真系含脓啊？ 应该冇乜嘅，冇之前咁严重，之前严重到生咗粒白，即系变咗白色咁样，你就知系脓。之前又系好似咁样搣。指甲咁样又系整咗个伤口，咁但系嗰阵时就因为玩紧DJ 生还者翻去内地咧，咁嗰阵时有一个 task 就系要落嗰条河嗰度，就要起个龙舟出嚟，就因为喺嗰啲咩龙舟训练基地嗰度玩，咁佢哋起龙舟系一个仪式嚟，咁嗰时真系会拍 video 同埋系会即系剪辑出嚟播出街，所以必须要做嘅。咁我嗰阵时本身已经揾啲胶布包住咗，咁我同导演讲话，我嗰个位置有细菌咯，我惊，因为好污糟啊嗰条河，咁佢就话咁但系都要噶啦，你自己小心啦。咁一落到去踩落去嗰河，因为踩到落底嘅，其实到去个深度大概去到我条颈。顶左右啦，咁一踩落去，你已经觉得嗰个河底系好多垃圾啦，嗰啲泥系湿湿立立咁样样，嗰啲好污糟嘅。咁我亦都 feel 到我嗰个胶布落咗水，其实已经冇用啦，完全 溶晒噶啦嘛。 系啦，咁我踩咗落去之后，维持咗我谂都企咗差唔多5至10分钟，因为成个过程喺嗰个河底度捞嗰只龙舟上嚟，滗走嗰啲水，再爬上只龙舟，到成个过程都要成10几20分钟。咁我只水就系我只水，我只脚就一路浸住嗰啲污糟水。咁所以过咗嗰一晚之后咧，我只脚趾就生咗嗰啲脓出嚟啦，就系因 系啦。呢啲镜头有冇影啊？ 好似有冇影咧？好似 呢啲要影， 应该影咗相噶， 咁先显得你艰辛。 我影咗相系 upload 上嗰个活动嘅微博咁样， 唔够咯，嗰个电视节目应该影咯。 佢好似冇影到， 系啊，同埋影你截咗佢啊嗰啲咁样。 呢个就 要打格仔咯， 同接暗疮一样。 唔系咁样显得你好似你好辛苦咁，好惨啊！ 嗰时有拍就俾蜜蜂针咯， 争取同情分啊！ 系啦，但系我想问，咁你捞嗰只龙舟上嚟， 系 同广播 有咩关系？ 冇噶，嗰阵时玩嘅内容系纯粹广东省唔同嘅地方揾，譬如嗰度系 佛山嘅九江，咁佢出名龙舟，咁所以我哋去到就要爬龙舟咯，真系 做 DJ 嘅关 系系唔系太大？ 其 实系 好 难 噶，如果要将做 DJ 有关嘢， 佢部分咯， 有 DJ 新闻， 新闻佢唔系后屘改名天行者，有啲似电波少年，系第一个他喺广州嘅时候就真系同电台有关，就做一个喺商场里边有一个 live studio 就现场做一个节目嘅，咁嗰个就 咁爬龙舟睇啲 系啦，咁但系睇咧，咁啊龙舟嗰就 系啦 系啦，即系佢有个效果咁， 但系都系要你接龙好睇啲咯。即系爬龙舟之后接龙啊， 你一定好中意睇嗰啲网上面嗰啲咩接塔头啊， 恐惧斗室嗰啲应该要 好变态喎，嗰啲啱你啊，你中意、 我知佢接咗20年嘅黑头，同埋唔知道到生咗20年嘅毛啊嘛。 到生咗20年嘅毛， 倒刺嗰啲 出嚟嗰啲， 我成日觉得咧嗰啲咧一接出嚟咧系有只。就是、有隻妖精跑出嚟， 释放咗啲妖气出嚟，好似 坐咗20年嗰啲灵气入边， 黑头精啊！我系 即系有隻嘢跑出嚟啦， 系我黑头精， 你咁都知道我，你死过， 放咗出嚟啦， 咁 咁讲咩啊？点讲佢呢样嘅时候， 我哋 其实我哋今日系 个 题 目就系打捞一啲你 嘅怪， 令人难以启齿嘅骑呢习惯。 系咯，骑呢习惯呢个好啊！ 系啊，我费事话怪癖啦，即系好似 即系比较私人啲嘅习惯 啦。即系我真系未听过人出嚟，因为搣手指我知人，咬手指我听过人。 我表妹就系搣手指皮咯， 脚甲真系坚啊嘛！呢抽嘢 搣手指皮咯，佢系即系咧啲手指隔篱有阵时你咪有啲皮干燥，佢好中意。是一絲絲咁向下面， 咁、叫佢睇黑天鵝啊！嗰陣時， 好啊， 我諗佢唔覺得，我諗佢唔覺得恐怖，因為佢平時就是，因為我有問到佢痛唔痛噶， 痛噶， 佢話痛 噶， 但係中意， 我都係噶，我搣噶， 但係佢淨係中意， 會流血， 中意嗰種痛 啊， 係啊， 我係搣到痛就會停手咯，我手指公而家又損咗咧， 會噶， 又係搣到痛咯，就 會噶，佢痛我會夾硬，然之後你就會覺得好爽噶啦， 喺度享受呢種痛， 總係越被虐待嘅感覺。 最吊鬼咧，佢係彈琴好叻噶。即系你 有 啲 成色咯，咁你琴琴点解二号嚟嘅？其实 我哋以为咧，即系譬如弹琴应该仲要弹得叻嘅，系啦，应该好爱锡对手，要搽 hand cream 啊，唔知做磨砂嗰啲。但佢偏偏就系乜都唔理嘅咯，同埋佢仲要中意搣手指隔篱嗰啲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好似 影响到佢自己 弹琴好优雅，未必影响到，但系你会觉得弹琴个 image 好优雅，但系偏偏佢对佢自己指甲做出嚟嗰个效果系一啲都唔靓噶嘛。 佢唔会红咯。 咁我谂住红嘅， 因为你红嘅时候，人哋要影你弹琴，会影你手， 系 啊。 但你就咁喜欢弹， 但辨认度就好高咯。见到甩晒皮就知系佢啦。 其实系一个 character， 怪手乱弹啊， 要手啊， 皮唔知揈下揈下， 要手乱弹 咁样。嗱，我哋今日想听一下一啲你难以启齿嘅 奇奇怪怪嘅习惯， 嘅骑呢嘅 习惯啊， 即系例如，原来你中意搣脚甲，因为搣脚皮我都听过啦，搣脚甲就新颖啦嘛。 或者我有一个朋友系佢好中意闻垃圾车嗰阵味，佢会认为系香嘅，但系佢指定系垃圾车嗰一阵嘅啫， 即系嗰种酸馊味。 系啦，佢好中意啊！嗰时我哋系去 咁佢咪可以住将军澳。 我寻日 近垃堆填区嗰度咪好啱佢。 我寻日行过咧，旺角一个垃圾站咧，跟住原来以前嗰啲城市嘅企划咧，即系 city planning 嘅，好鬼中意喺个我哋广播道都系噶，广播道有个垃圾站噶嘛， 系啊系， 垃圾站隔篱有公园噶嘛，咁我咪行过旺角嗰度咧，就系、是、垃圾站后面有公园，咁我就即刻问我阿爸咯，我其实点咩人谂啲咁 cute 嘅嘢咧，就喺个垃圾站隔篱起个公园，边个想喺嗰边度 hea 咧？ 除非佢整到好似韩国嗰啲咁样， 但系佢系好臭嘅， 系啦，但系我哋唔系啊嘛， 同埋有曱甴噶嘛， 系啊。 而我目測即係譬如廣播道嗰公園真係冇咩人去啦，咁嗰個公園都冇咩人留喺度㗎喎，咁我講點解你要咁樣起呢？咁樣咁你個朋友開嗰個戲啦， 佢真係好鍾意嗰次我哋喺馬來西亞夜晚街頭行過，有個垃圾車洗過，我就嘩好臭咁啊，好自然你揞住個鼻咁啦，佢好似我個朋友呢係喺大堂喺度索，我就吓你索，跟住佢就话系啊，我好中意呢阵味噶，真系啊，即系嗰度，佢中意咩？佢就中意嗰阵酸馊味咯。咁所以我哋就知道 佢本身有冇一阵酸馊味啊？ 冇嘅， 香水嚟。 佢亦都冇特别营造，但因为 我好简单嘅香水，我屋企咧即系如果食剩啲嗰啲 厨余咧，就会提炼噶啦， 攞嚟抹一抹架底啊， 去提炼。 寻晚食剩嗰个火腿。 即係你唔覺嘅，佢平日行出嚟係好公子哥兒嘅，同埋佢講啲英文甩甩聲係好好聽，聽到係啲人係啲女仔係好冧。 我哋真係好中意以貌取人嘅， 但佢居然係好中意聞垃圾，同埋中意玩啲曱甴嘅。佢好中意 玩， 所謂玩咧，亦都唔係話即係捉起手玩，但佢好中意嚇啲曱甴喺地下走嚟走去嗰種驚恐咧，佢好中意睇到嗰啲畫面嘅。咁因為嗰日我哋喺條街度 有年中兩元啦。 是同一条街发生咋，行过咗一架垃圾车之后一个怪癖啦。第二个怪癖就是呢嗰、那个夜晚嗰啲车底原来匿埋咗好多曱甴喺度，咁我哋喺度照就见到。 好兴奋。 佢又穿着对拖鞋喎，仲要系人字拖行埋去呢就揼个地下吓啲曱甴出嚟。跟住佢就喺个地下度噔噔噔噔噔跳舞咁啦，啲曱甴仔喺周围就走嚟走去散嚟散，佢就好兴奋㗎啦。即係一晚里面一条街见到佢两个咁特别嘅一个习惯，系同不嬲认识嘅佢呢系一个好大 嘅。 認識咗佢嗰陣時應該認識佢第二第三年大學同學嚟嘅，係不嬲覺得佢好仰慕佢。 咁突然間覺得佢係另一個人啦，直情啊！ 咁又冇， 即係當佢做嗰啲嘢嘅時候。 咁又冇嘅，因為佢本身個人都係搞搞笑笑嗰啲嚟嘅，即係底下你真係估唔到佢有咁樣樣嘅習慣。但你 先係公子哥兒嘅啫， 係即係你初頭望落去佢個外表係咁樣樣咯。 你叫佢一路踩一路用英文旁述自己嘛。 Wow, 嗰啲叫 cockroach is so cute 。Wow, I like it. I just like it scared. Yeah. Like、it makes me so happy and excited. 不得了啊，真系。 如果你谂下 ，love it。 如果你谂下，假设你系喺兰桂坊识佢啦，佢就系以公子哥嘅形象出现啦。到你真系同佢 dating 嘅时候，佢突然间夜晚做埋啲咁嘅嘢， 用啲好靓嘅形容词、文学嘅英文咧去形容啲垃圾味啊！ 真系突然间好古怪啊 ！Look at this grouchy, it's so lively. 你真系估唔到啊！呢啲。 好啦，你叫你朋友打电话嚟一边， 形容佢兴奋。 翻工系啊，系咪得？ 我哋想听一下，有冇一啲你平时都难以启齿噶啦， 系啊， 即系譬如 或者系你嘅朋友， 你嘅朋友 啦，我哋最中意讲人朋友噶嘛。 如果唔系我咁刻薄嘅话，系咪先？阿波胜寻日呢单嘢，可能呢一世你 都冇人知道， 上面听到 搣脚 搣脚夹呢单嘢啦，系咪先？ 呢样嘢系我谂都冇谂过嘅嘢。即系我冇谂过自己会咁，要用徒手。 喺我角度就觉得呢个唔系一个问题。 系因为你个手指嘅力度真系要好有力。 你脚趾甲系好硬嘅， 又厚又硬噶嘛。 你谂下，连指甲钳都要分脚甲钳啦，你就知道。 咁 我快 掹嗰条片先拍你。教大家搣脚 搣脚脚， 要点样开始揾嗰个缺口咧？究竟系第一个 step 如果有一日你去旅行 ，step one 找缺口， 去旅行唔记得带脚夹钳，点算咧？ 买咯 ，find a weak point， 如何找弱点啊？ 电话 number 17238啊， 系啊，我哋需要你打嚟讲 你自己或者你朋友一啲 好难以启齿或者一啲比较我哋嘅啊咁骑呢咁得意嘅习惯咧嗰、那個習慣唔係壞嘅 嚇， 只係純粹比較個人化啲。 有幾壞咯？ 係， 我哋唔會呢個壞壞。係 咯，我唔會， 我哋叫 得 意， 係得意啊！ 攞嚟笑下咁啊，係 好獨特。 咁啊，Facebook Add a group 啦嚇，咁啊，以後入咗歌未啊？ 系可以上 Facebook 啊 ，LTHK Give Me Five 同埋打嚟17238咧， 好难揾到一啲同脚趾甲有关嘅歌嘅，你都唔好咁执着啦，所以 系啊，你揾夹奇合 你揾一世都揾唔到嘅， 系啦，咁有一入歌啦我， 好啦，所以可以打电话嚟， 好 live 呢个节目， 打留袋17238。 即系碟就捞紧啦，咁 Facebook 可以话俾我哋听啊，嗰个等咩话 ？LTHK Give Me Five 咩歌嚟咁慢？It's hard 寓所搜查，找到手枪、子弹和与凶案现场手枪吻合的弹壳。警方怀疑凶手企图设下死者自杀的布局，又说事发前两人怀疑有钱银争拗。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朝横过沿岸地区。本港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能见度颇低，初时吹微风，明朝北风增强，有一两阵雨。明日天气转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进一步降至大约15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由于咧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段有意外事故需要处理，桥面一带咧系需要封闭嘅，所有车咧都要改行桥底啦，仲系塞车噶，龙尾塞到过咗天马苑嘅龙翔道观塘方向平石村桥面段，因为有交通意外啊，桥面一带暂时不能够通车，塞到过咗天马苑。咁另外喺新界区咧，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伟华中心对开。快线因为有坏巴士阻路，龙尾塞到去沙田路。隧道方面呢，狮子山隧道返沙田而家龙翔道支路就比较多车啲。过海隧道方面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返过九龙隧道入口范围开始有龙尾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塞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马会博物馆。红隧九龙入口系渡船街过海比较多车啲。咁龙尾去到水果批发市场附近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獅子山餐廳又被人哋掛橫額，你兩個同我拆咗佢。 冇問題，我負責拎白梯過去。阿子，你負責個三點啦。 咪咪姐，我瘦身如玉噶。 冇人叫你露三點，我係話咧，兩隻手兩隻腳等於四點。當你爬梯嘅時候咧，一定有三點係接觸到個梯嘅。 哦，地下唔穩陣，好危險噶。 你兩個再講四點都拆唔到噶啦。得閒聽下星期四風騷精安短劇，嘉賓有佢。 梯具潛在危險多，小心安全，免做錯。我係朱咪咪。 公益金港岛九龙区百万行2015年1月11号星期日举行了，帮本地的家庭及儿童福利服务筹款，一起参加咯。 赞助表格可以在公益金网页 www.commchest.org 下载， 在各区民政事务处都有得攞的，一起支持公益金港岛九龙区百万行。 查询热线2854-5111。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的乐坛成绩表。 向金针奖得主歌曲灵魂圣手致敬， 第一时间见证现场盛况，密切留意一月九号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DAB 三十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播。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趴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期待电话，我今日 都几多个，我发觉 究竟有冇人可以古怪，唔系古怪，独特过你？ 我都觉得 呢个徒手搣脚甲嘅习惯咧， 同埋你嘅朋友中意闻垃圾车嘅味道啦， 呢个都好劲啊！ 同埋中意吓曱甴啦，觉得自己好威，从中得到快感。 喂 喂， 女仔 你要骄傲啲，大胆啲。喂 喂， 系、好 啊，你点称呼啊？ 系你点称呼？ 系。阿 仙，阿仙点啊？喂，讲嚟听下先。 中意闻收据味咯， 收据味，收据味同新书嗰阵味类唔类似噶？ 我未闻过新书阵味， 唔同嘅， 应该收 买二手冲出嚟。 因为佢有啲收据味系几层嘅，即系你写完之后下面嗰啲都会系啊，嗰啲味好专门， 系啊，好香噶。 咁同新书系有少少唔同， 手写单嗰啲味啊嘛。 唔系嗰啲有浸过底纸嗰啲啊， 手写过底纸嗰啲单嗰啲嘛， 系闻完一次就好想闻多几次。 咁你自己买本收据咪得咯，喺文具铺咯。 但系中意系买完嘢嗰啲先，我觉得自己买好似冇咩 可遇不可求啊！即系垃圾车都系啊，其实你唔会企喺垃圾站面前劲索噶嘛， 系噶。你唔会特登主动去揾佢嘅呢啲嘢， 佢突然间可遇不可求嗰 种，哇！佢嚟咗啦，即系嗰种感觉噶，神来之笔啊！ 你系咩情况发现自己闻咗系觉得我几正咁啊？ 系啊， 系咩情况啊？嗰次系 应该系好细个嘅时候，跟住无啦啦闻咗一下就觉得几好闻，跟住系咁闻咯。 舒筋活络， 闻一闻好精神。 但系而家嗰啲过底纸系少咗好 多 噶咯， 因为好多系用收银机电子收据咁样噶嘛， 系咯。咁 PS 嗰啲， 咁你咪好唔开心咯？ 少咗机会。 又唔会嘅，但我平时都会遇到好多噶。 吓，例如喺咩铺头啊？ 咩快速快递单嗰啲都有噶。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 你成日网购睇嚟， 你会唔会系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多咗网购嘅机会咧？ 为咗嗰阵味， 为咗 公司啊，有咩 send 俾我 ，send 俾我派俾你哋。 负责开单喺公司嗰度。 系啦，会唔会咧？ 又冇特别咁样嘅。 老老实实啦，其实咧，因为我哋就觉得而家好似少咗机会闻到收据嗰阵味啊嘛。即係手寫單嗰陣味嘛，你因為你話你好細個嘅時候聞過一次咧，就念念不忘啦，從此。咁你而家每一次聞到收據嗰陣味嘅時候咧，你會唔會突然間都好似覺得個時光有啲翻去以前嘅感覺咧？有冇令你有呢種相聯嘅回憶啊？定係冇嘅，好獨立嘅，我純粹中意嘅啫咁樣。 又冇話特別。即系你闻呢个收据味有冇话有特别嘅嘢发生过？只系即系觉得嗰阵味真系好好闻，所以就闻咗一次就 即系好单纯 咗啦， 单纯地喜欢啦佢。 我明 白。如果有一种香水系手写收据味，你会唔会买啊？ 唔会。 哦，咁、你除咗呢个 系 咪 真嘅？ 头先你话你仲有另外一个嘅骑呢习惯，系呢起码都两个啊， 起码都两个， 系另外个听众嗰啲有几个嘅又系。 我觉得呢个有啲核突， 可以 OK 嘅，即系你好难以启齿啦。 脚甲都攞出嚟讲， 脚甲嗰个我想讲，头先一路听咧，我系咪实啲脚趾，因为我觉得好痛。 一路听一路咪， 好 4D 啊！呢个节目，我觉得好 4D 啊！ 因为我知道即系搣超过咗度嗰啲肉咧，真系好痛。 系啊， 任何嘢都唔可以过笼啊！你另一个系边一方面噶？身体上 我中意系啊，身体上嘅有时瞓觉啦，咁啱就想 放啲气出嚟啦，即 系有啲气体要走出嚟啦。 系，跟住咁就可能喺皮特入面啦，咁可能放咗出嚟啦，咁咁啱系有味嘅，咁就又系会索咗一下，又会 觉得正， 忍唔住索多 入个皮特里面， 忍唔住索，有啲走晒味呢啲味。 咁如果你 有啲微妙嘅感觉， 有快感嘅。 咁如果你喺屋企，可能你喺个厅度睇紧电视，突然之间知道，哎呀，到嚟嚟啦，你会唔会特登冲入间房度，入个被褥度放咧？ 我会好大力咁样索一索，索 闻一闻翻自己嗰啲味。 但系第二啲人，即系譬如我屋企人咁啱。咁啱放屁，我哇好臭啊！你行 得噶，你闻唔到人哋嗰阵味噶，你只系觉得 好虚伪啊！ 我 感觉 唔系自己嗰阵系亲切， 你系适应自己嘅味噶。 我好虚伪，哎，好臭啊！你嗰啲叫自放放闻先。 我咪又要好认真啊！哎，好臭啊！行开啲，行开啲咁样， 扮到好厌恶啊！系啦， 呢两个我都听过嘅，系即系闻 臭 屁 系有啲人会做嘅，以我所知。 你第时如果你真系第时遇到一个心爱嘅男仔，你希唔希望佢爱上你嗰阵屁嘅味道添啊？ 我会放屁嘅时候摆只手喺屁股，跟住侧佢闻。 你希望佢同你爱上爱上 要臭味相投嘛？ 要爱我嘅全部 系佢嘅臭味依 据。我以前咧有个朋友女仔嚟噶，佢真系爱到佢男朋友咁嘅地步。 哦，中意佢阵屁嘅味。 即系如果佢男朋友喺张床入边，做咗呢一个放发射嘅动作嘅话， 你唔好用发射呢个动作啦， 唔好用发射， 即系放屁嘅动作，放屁嘅动作啦。咁佢咧就会，佢会咧直情将张屁咧。因为我 你啲 动词 好错， 系啊，喺外国翻嚟真系， 我啲鬼妹仔唔出 发射， 喺张床度发射。 A face just same, OK？ 发放啊，发放啊， 总之系啦，佢会咧用个屁咧就系笠住自己个头嚟闻咯，即系连个男朋友冇闻啦，冇闻，即系觉得好，好呕心，好核突，冇噶，妈要闻，我要闻。 而呢个劲啲，我觉得， 我变态啊！ 人哋闻， 佢自己争住闻啊！ 系啊，咁希望第时你同你男朋友真系可以臭味相投啊！ 系啊， 因为男朋友都变成咁啊， 好啊，好啦， 你有男朋友未噶 ？By the way， 未啊？ 你做咩笑？ 未过到呢个测试系嘛？因为 你有男朋友未噶？ 有 哦，咁佢 未接受， 但系唔想咁快俾佢知住。 真的开不到口了暂时。 即不是拍拖很久的。 不是很久。 你想着拍了几久他才知得。 他想着很浪漫的铺排。他的 程度没那么犀利的，他 没那么重要的。例如文收据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那你试过在他面前放屁没？ 未， 佢可能试过，但系系偷偷地， 系咯，唔系即系 偷偷地 控制唔到 噶 嘛。 因为一个 但系冇声噶嘛，嗰啲 系啊 系啊， 佢先极品啊嘛。 你连即系你冇试过嘅，从来都 冇试过俾佢闻， 唔系冇试过喺佢面前 放完之后自己闻， 唔系总之放啦， 唔觉意放咗又好咩都 有唔觉意喺佢面前放嘅，但系 唔会高调 响咯，佢唔会发现 嘅。咁你会唔会心谂，哎呀，如果有味，我咪唔闻得咯，我自己突然间深呼吸，个男朋友一 隔行开啲， 做乜深呼吸啊？无端端 系咯， 深呼吸下新鲜嘅空气。 咁希望佢可以爱你嘅全部啦， 佢一定会噶， 佢会噶， 你要有信心啊，知唔知啊？是。 多谢你， 呢个祝福几好， 系啊， 冇搣指甲，唔系冇搣脚甲啦，会痛嘅，搣得犀利， 搣得多，对身体唔好。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 拜拜， 拜拜。 啊，第一个系 佢啱啱讲咗一个 point， 我好得意，我觉得系真，就系你有阵时有一啲。即是你自己都知道可能是比较独特啲，或者你自己甚至乎都会界定是奇离古怪的习惯呢，你拍了拖之后你真的不想对方知道的嘛，那么快。 是啊。 即是你会觉得好像啊，这个是我的，即是无论你是不想在他面前觉得好丑或者什么都好啦，定还是你觉得那个是你少少的区域，你不容他人侵犯的，除了是 即係你覺得啊，佢已經得到我嘅信任啦，或者一個好親密嘅人，你先會俾佢知道咯。其實係真係嘅，可能連你最親密或者屋企人都唔知喎呢啲。 你女朋友知唔知道你中意搣腳趾甲？ 知㗎，就係佢，但係佢會成日話咯，就係因為佢即係覺得核突啊嘛。 佢你話俾佢聽定係佢自己無啦見到，然之後做咩你？ 見到啦，見到啲手手腳腳嗰啲咧，核突已經知㗎啦。 好啦，接第二個啦。喂 喂 喂， 嗨，你點稱呼啊？ 我叫阿 嘉，阿嘉唔心尴尬噶，我哋今日系一个好勇敢同埋拥抱自己嘅， 面对自己，工作方 自己， 好似有啲体验型咁 啊！工作方我哋呢个 ，embrace ourselves， 系啊， 假鬼妹有出动啦， 点啊你？ 阿嘉有三个 女仔， 有三个， 三个 女仔比较容易可以敞开佢嘅心扉喎， 系啊， 女仔比较容易拥抱自己， 系啊，好三个，听讲你又嚟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都喜欢搣指甲，我喜欢搣指甲旁边呢有两个罅隙呢那些皮，但是它是呢、 哦 啊、很特别的，是真的要搣到它呢有一突咗啲咧硬啲嘅比較皮啦，唔係比較硬啲嘅皮。 我哋三個喺直播室一齊 望緊啲指甲啊，係啊， 又想嘗試。 你繼續形容。 我知佢有個好似定定咁噶嘛，你通常 係啊係啊， 即係嗰啲叫都類似倒刺嘅物體啊，你就喺嗰度入手係嘛？ 係啊， 嗯， 跟住就喺度撩撩撩撩， 呢個爽嘅。 跟住之後要喐佢啦，然之後搞到佢有少少流血嘅時候咧，再搣佢出嚟咧，就會流啲血出嚟啦。 哦，你就好爽， 好 enjoy 啦。 係啊。 真心 他用纯真笑一样咁恐怖嘅嘢， 佢头先讲系冇感情噶，嗰啲血就会流出嚟嘅，真系冇开心， 系啊，好正啊， 血啊， 哎呀， 其实都几重口味喎，你啲听众 系咯，第二个咧， 第二个中意闻胶袋嘅味， 边种胶袋先？好多 胶袋，新嘅啲胶袋，以前未有胶袋税征费嘅时候咧，即系惠康同埋百佳啊嗰啲胶袋咧，好香。 系咩？ 有阵胶味咯。 但系而家佢加咗胶袋费，啲胶袋唔香啦咩？ 而家啲胶袋味冇以前嗰啲咁香噶啦。 唔同咗噶，个胶袋系唔同咗噶。以前咧 supermarket 嗰啲胶袋系会印住 supermarket 嗰个 logo， 而家有一啲系冇噶。 哦， 即系 斋 白色白色大胶袋，乜嘢都冇噶嘛上面。 咁你冇储得几个喺屋企，以 挂喺度闻。 我细个有噶，而家抌晒啦。 咁你点啊？你细个系成个粒住头啊？嗱，因为系好危险 嘅， 想话系先系啊？定系点咧？你少少地喺摆喺侧边咁喺度闻，你用咩方法嘅咧？ 我会接到好靓，收藏咗喺个书柜度，然之后得闲就拎出嚟闻。 好似阿婆啊， 少女啊，但系呢个嘢 唔系好似阿婆啊，佢 几正呢个？ 但系有分别，应该你闻得多系分得出个胶袋嚟自边度噶嘛？ 有冇分别？ 系咪噶？ 有噶，以前咧惠康嗰啲胶袋味咧，同即系同屈臣氏嗰啲系唔同噶嘛，即系惠康嗰啲比较容易炒啦，屈臣氏嗰啲系硬啲嘅胶噶嘛。 咁个胶味有咩分别啊？ 惠康嗰啲咧就佢系一系 cheap 啲啦，所以佢就味咧就 系咪真系 cheap 啲？ 即系个料比较薄啲， 重胶味噶。 即系重啲嘅，浓啲嘅系嘛？ 咁你系中意浓啲噶嘛？系嘛？因为你 系我中意浓， 系咯，即系口味好浓， 系啦， 浓胶味啊，中意 浓胶味啊！ 哎呀，惠康都跟你个几个年代噶，即系佢最我细个嗰阵时，佢 黄色， 佢系红黄色嘅胶袋， 薄薄地咁样。 有冇？佢应该冇经历过嗰个年代咯，方总 系嘛？ 红色 系啊，我哋细个黄 色 跟住红 色 红 色 logo 咁样 嘅。 我哋嗰阵时最细个， 我就系见过白色。 你后生 系啊，佢 之后你应该 细个 我 哋一个年代 啫嘛。咁你第三个嘅得意嘅习惯系咩咧？ 第三个好核突，我觉得 个个都咁讲 系 啊。 咁啱啱摆下族， 系啊， 摆下族。 我知诶，搣假底毛。 喂，但系好痛， 系咯？先徒手定系揾眉钳啊？ 徒手 得咩？ 得嘅咩？ 得啊！ 佢会线走嘅喎，我尝试过。 同埋咧，或者你掹得断咯，但系你条筋仲喺入边咯。 系咯， 你知唔知咁样其实好易发炎噶？ 睇嚟你哋两位都系好有经验嘅人。 唔系，因为我试过 假底毛， 我试过眉钳，因为我觉得。 但系你点知徒手会断嘅？ 唔系，因为用眉钳都会啊， 可能用手唔会咧，你而家试下。 点会啊？ 你有冇假底毛啊？ 眉钳，我而家应该冇乜。 佢谂一谂先。 我记得我清理啊，我 想清理啊，咪好正常啫呢件事。 我知， 因为用微钳，你攞个微钳咧，系嗰个重心系应该。實過你個手指噶嘛？ 係噶， 你個手指咁頓啊！ 我受力點容易啲嘅。 係咯，咁你話我用微鉗有個咁集中嘅受力點都會斷喎，何況手指？ 黃天怡講都有個道理，但係呢個男人波成 點解佢 腳甲都掹得斷我？ 你個斜呢？ 但係個問題係，我嘗試徒手掹嘅時候係掹唔到腳底毛過。因为佢太幼太薄咧，会跣走咗咯， 即系捉唔住嘛。 两个手指头揿住佢会 输。你系点样做到？ 转过嚟嘅时候，做咩嘢？佢哋讲仲徒手掹个底毛呢个节目 系啊？ 系咪做咗一啲新嘅护理常识嘅节目？如何在没有工具下拔除体毛？ 如果你流落荒岛，你就要留意啦。 求生啊，搣指甲同埋搣个底毛都系需要嘅。 新一代求生技能，徒手拔毛。 咁譬如 你用手指头定系手指甲啊？ 我用手指公嘅手指甲夹住条毛，夹住条毛落个食指嘅肉度，手指头。 我又明喎， 复杂啊！你睇下个， 我成日试下掹唔掹到用呢个方法。 我想问， 唔多而家指甲唔靓啊！ 你系由几时有一个念，即系你有一个咩念头令到你觉得需要徒手去做呢件事咧？即系你一定有个触发点，你先会无端端做噶嘛？ 因为方科嗰阵开始有加底毛啦嘛，跟住之后见到佢好碍眼啦，咁我又懒又费事攞个钳出嚟掹，咁我用手掹咯， 就试下啦，尝试。 系啊，跟住之后我掹下掹下就越生越多， 掹一条生三条，好似啲白头发咁样。 咁你通常都系整条咁拔出嚟嘅，你可以系。 系啊。 咁你有冇草毛呢个习惯咧？ 呢个会唔会太变态啊？ 唔系啊，唔系掹完出嚟草啊，而系你要草到有一定长度同埋一定数量，你先掹到噶嘛。 掹出嚟草添， 梗系唔系啦。 我系啊，唔系掹出嚟草啊，掹咗出嚟之后草。 系啦，系咯，你有冇即系喂咁简单？ 要几多 cm 先搣得？ 即系要等收割啊， 农夫嘅概念。 养住先， 系啦， 等收成期。 农夫嘅概念啊，你明唔明啊？ 得淋下水啊。 系咯，系咯，系咯，有冇呢个嘅呢个时间噶， 我有啊， 系咧， 要大约一至两个礼拜之后，佢就生到差唔多长度就掹噶啦。 哦， 但你而家系起 咁，你一次过掹晒佢啊？定系你会啊？今日掹三条先啦，咁我嚟紧呢两个礼拜可 仲有嘢做， 仲有嘢做， 正所谓真系慢慢搣啊！ 有啲钱都可以咁做啊， 会唔会噶？ 我系得闲温书嘅时候，只手冇嘢做咧，就会塞落去掹噶。 都几得意呢个真 系。你阿妈知唔知道你有呢个习惯嘅？ 佢知啊。 佢有冇话？佢有冇提供更加好嘅拔毛方法俾你啊？ 佢冇啊，佢就系话我好核突。 佢有冇借埋我夹底俾你掹？ 你会唔会掹人哋夹底毛噶？ 阿妈唔想出去嘥钱做 Lisa。 我会想掹人哋嘅夹底毛，但我唔会帮佢掹啦，因为佢唔俾。 哦，即系如果佢俾， 如果佢俾你 OK 嘅， 系啊。 我几得意喎， 施比受更有福。 阿婆喺街边帮人咧，嗰啲扇面 系啊， 但系佢徒手掹。 哇！咁而家你再掹仲痛唔痛噶？其实定系你已经惯 冇咗感觉噶？定系 感觉 惯咗啦。 哦、嗯、，OK， 你佢好唏嘘，惯咗，我已经冇 feel 啦， 冇咗当初嘅感觉啦，好似初恋咁样， 冇咗嗰种激情。 呢个你会唔会考虑俾男朋友知道啊？你而家有冇男朋友先？又系？ 知啊， 佢都知 嘅， 系啊。 咁佢有冇借我架拉丁俾你？ 定系佢好惊咧？其实 惊啊， 佢惊 痛啊， 哦佢惊痛。 系 啊，有冇同样嘅手法有冇去处理你嘅眉毛噶？ 我唔识掹眉毛， 眉毛就 眉毛仲难啲， 因为短切切啲。 系咯，咁所以你有阵时同男朋友拍拖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 收埋只手， 收埋只手企喺架底就自己掹紧？ 你翘手嗰阵时咧， 冇 唔会。 哦、oh, ，OK， 即系留翻自己私人时间做嘅呢样， 系啊，温书嘅时候先做。 好啦，我哋倾得差唔多啦， 多谢你啊，家， 好啊， 多谢你提供呢几个啊， 多谢你哋， 系啦，慢慢搣啦，慢慢搣， 多谢我哋，其实我觉得好古怪， 终于讲到啦， 乜要多谢我哋， 慢慢搣啦，多谢你电话， 拜拜， 拜拜。路已尽了吧，忘了吧，逝了吧。就吻着我吧，准那夜在这刻来拥抱我，像有罪留低印记是错吗？你是在退避，用距离来判死。人心像鲜花，狠狠到像插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血洒残忍，不必逼我揭开。 给我狠狠的交叉，如有疮疤，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我怎牵挂，真心的期盼，其实始终离散，还是你实太差，还有下期成为习惯，或是今天的交叉，已结尾吗？你赶到今晚半身。但你再未信他，和他说了热爱吧，和拥吻你在吻下，你并没退避，令距离又爱起，像趣味化繁人心满地散，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如沙残忍，终于讲到放手好吗？ 黄雨希有佢最新嘅派台歌叫做《狠心的交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规管36个月以下婴幼儿奶粉和食物的产品声称，而1岁以下奶粉和食物一概不能有营养声称，例如声称含 DHA。初生至3岁奶粉和食物都不能够有减低疾病风险的声称，但较大婴幼儿的食物就容许作出营养和营养功能素声称。法例实施之后，业界会有宽限期更改包装和广告，以符合新要求。本地活鸡业界下昼和打鼓岭村民开会，达成部分共识。协助业界的民协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引述村民的四项共识，包括今个月21日起永久关闭打鼓岭的检查站，希望香港活鸡能够自给自足，政府必须把关只能输入健康的活鸡，并在以上三项共识都达到下，先能够在余下15日给业界有限度使用检查站。冯检基又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会在下午再和他商量，亦会在之后几天和村民以及业界商讨。房委会预计未来5年的现金和投资结余会大幅下降，由700亿跌到大约240亿。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苏伟文表示，这段期间仍然可以应付80000几个单位的建屋目标，但当盈余跌到200几亿就是危险水平。房委会将会同政府商讨几时注资。身兼房委会委员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认为，要立法会通

难以启齿嘅一啲有趣嘅习惯啊。 系啊，如果你有嘅话，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啦。 系咪都系女仔跟住呢个？ 今次呢个系女士嚟噶，佢系同佢老公两公婆嘅一啲生活嘅嘢。 两、个一齐， 两个各自都有一啲嘅。 喂。 Hello, Jimmy Fai, 我叫阿 Ling。 阿 Ling 都系少女咁嘅声噶， 都系少女嘅声嚟噶。 结咗婚啦？ 系啊。 哦，我啲低下听唔觉噶，跟住佢讲到讲到佢习惯出嚟先知。 你好后生噶咋，系嘛？应该都年轻嘅太太嚟噶。 啊， 一定系咁。咁呢条问题实系话后生嘅， 佢一定认嘅。 都系俾个位佢， 俾个位佢认嘅，其实系。 我最中意即系俾个阶梯你开心噶啦，冇所谓啫。 阿 Ling 啊嘛。 作为人妻的你有什么古怪的习惯 啊？有什么习惯啊你啊？ 我好喜欢折我老公劈劈的暗疮。 哇哇，那些尺度这么大胆的，为什么？是不是真的出得街的？ 出了你 已经出了。 你为什么老公成日个劈劈用暗疮呢？有没有想 着？是不是要看看中医啊？ 好热气 喎。 佢大汗啊，可能乜其除咗 pat pat 啫，总之见到暗疮我都会折嘅。 咁佢除咗 pat pat 之外，佢面啊、身有冇其他暗疮咧？ 反而冇啊嘛， 背脊咯，有阵时又。 吓、哦， 总之你会帮佢清理呢一啲 暗疮啊！你见到就好想折噶。 系啊，总之一见到就会好想折咯。 哦，你老公本身其实对呢件事系持一个 咩嘅态度咧？ 咩嘅态度？ 享受。 他很想斩我的态度，真的很痛， 好痛， 家暴， 真的痛的咯。 但系不过冇， 因为我一路知佢一路很痛，跟住我就一路很开心咯。 哦，你是纯粹想你享受是你老公痛啫，系嘛？ 唔系，我谂折嗰个系好多人对于，即系等于有啲人点解咁手痕成日折黑头，都系有种瘾喺度噶，即系觉得有啲嘢喺个。自己身體度走出嚟，仲、 啊、 可以 你剛才講嗰個發射啊嘛， 喺張牀發射咗啲氣體， 嗰個毛孔咁細，但係收埋咗一啲嘢，你咪覺得哦，要整佢出嚟咁、 啊、 樣咯。 係啊，係咪呢個咧？ 因为见到佢反应跟住好开心，自己折落去又好开心，折、 哦、 自己会痛啊嘛，但系折佢我唔痛啊嘛。 哦，哇 哦！你自己嗰啲会唔会折咧？ 会，但系会觉得好痛，唔系咁想折咯。 哦，但系折人嚟嗰啲。 OK， 但又偏偏仲要系 pat pat 添， 特别多佢生得，因为 好难啊！真系两公婆先做到嘅就 系 呢啲， 佢折唔到嘛。 系 系， 佢都冇谂过要折， 反错唔到嘛，我有藉口嘛。 哦， 就系呢个啦，系嘛？ 咁你如果假设有一日有个中医即系睇你老公话啊，其实你 pat pat 咁多暗疮，应该饮啲中药调理一下就会冇事，就断尾噶啦。 然后就医翻好啦。 你会唔会俾佢饮 暗疮噶啦？你为咗你一己嘅私欲，你会唔会唔俾你老公饮呢一剂中药咧？ 我会。 好骑呢 啊！呢条问题真系妙问妙答啦。 我都 唔 会死噶嘛，因为 哦系 啊， 但我唔开，如果我冇得玩，我就好闷咯。 但你知唔知折暗疮？如果即系一个唔会，你的手唔干净嘅话，细菌感染嘅话， 佢个 咁点算咧？ 我会洗咗手先噶，我 戴埋手套添啊。 咁你使乜佢都洗咗个 pat pat 先啦？ 去同我老公 消毒下先。 唔系，老公，你今晚洗定个8月15啊？ 等我，你哋以为做咩？以为讲咸湿嘢？你啲唔系，我讲紧搞卫生啊！ 搞卫生，咁你老公有冇又系啲呢啲古灵精怪嘅习惯噶？对住你嘅时候， 系咧，有冇报复啊？ 我啱啱谂到一个，佢有阵时大汗嘅时候咧，个脚底有味咧，佢拣佢高只手脚扼我埋去闻咯。 好衬我觉得佢两公婆 呢啲系夫妇之间恩爱嘅表现嚟系嘛？ 系好亲密嘅行为。 乜啲男仔好中意嘅，大汗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黐，即系 有啲嘅。 就算你唔系情侣啦，你细个都系噶嘛，喺波地踢完波咧，咁有啲可能女同学嚟一齐去食饭定唔知咩，咁就咁样走埋去咧，好想整佢噶嘛。 见到佢哋难受个样啊， 走开啦咁样噶嘛。唔知点解 系 有呢铺人嘅， 真系有啊！谂起 咁，你老公就睇到你即系好嬲，同埋冇得反抗嘅，佢又好开心啦咁样。 应该系啦，佢报复心态啊！ 难怪啲人话，即系有时爱情都系互相咁样虐 待。 今日终于明白啦！ 好啦，咁希望夏天快啲嚟， 你会唔会 多啲生暗疮 咧？你会唔会特登俾佢食多啲热气嘢噶？ 咁我又唔会。 跟住，由先话中药佢都可以唔俾佢饮啦， 同埋拣啲唔透风嘅底裤俾佢着。 纸底裤， 啲衫用毛毡啊，全部都。 老公，我最中意你就皮裤噶啦，点解？ 系皮底裤， 因为唔透风啊。 系皮底裤加皮棉裤都有，唔系啊，皮都透气啲啊。扮皮嗰啲先 啦，即 系嗰啲先唔透气啊！扮皮嗰啲裤， 系啊，咁希望你哋恩恩爱爱啦，继续啦， 等夏天到啦，大家 好冇？夏天佢又大味，又可以呃你， 系 啦，又生暗疮， 你 又 可 以 接啦， 好冇？好啦，多谢你啊， 多谢晒，拜拜。 有冇啲人系够胆喺搭紧巴士嘅时候打电话上嚟讲咧？咁样 细声啲咯。巴士司机自己打嚟讲，其实揸巴士时候有啲古怪习惯，我哋唔知嘅。 我哋而家听咗大部分都系同我哋啲人体嘅味道啊，或者嗰啲系生理嘅结构系有啲关 系。系，唔知系咪因为一开始阿波成 开个题， 开嗰个题系身体嗰啲， 系我嘅错， 唔系唔同关系。 有啲人话中意闻香咯。 哦， 呢、這个都几 拜神用嗰啲， 几普遍嘅有啲人系啦，拜神有啲香啊，跟住佢就问 Olivia， 佢就话唔通我系鬼？ 我谂系嘅，接多个啦，喂 喂 喂，你好啊，咦你打过嚟噶？ 系啊 系啊，我唔记得你叫咩名啦，不过 智辉 咩话？ 智辉 智辉智辉智辉，你上次打嚟讲咩噶？ 上次打嚟讲区区有宝。 哦， 即系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咋？ 嗯。 哦，咁你今个礼拜就讲你嘅 很珍贵嘅习惯系嘛？ 嗯 嗯，你听落去都乖乖仔咁样啦。你有啲咩古灵精怪嘅嘢系俾到个 surprise 我哋噶？ 就系中意闻呢个眉毛啦，同埋闻呢个巴士嗰啲味。 同一时间做 喺架巴士度一路闻， 少一样都做唔到嘅， 一路索一路喺度闻。 但我哋头先研究个眉毛好难掹噶嘛，即系掹得到 唔难掹系嘛？眉钳噶嘛你又 唔系？但系佢徒手啊嘛，你而家系咪啊？ 系啊， 佢徒手搣噶嘛？ 嗯， 有冇谂过开档啊？ 徒手扫眉啊！你徒手扫影啊嘛？ 咁样样吓咁，呢条眉系咪好靓噶？而家掹掹得。收眉收得好靓，哦， 但多数都系掹得一两条眉毛啫， 哦， 即系悭住洗嘅， 嗯， 因为你得四条， 再掹就冇啦， 唔好乱掹啊，眉毛掹得多可能会唔生翻出嚟噶， 系啊， 系啊， 哦， 所以有啲人掹耐咗，即系女仔系掹眉咧，掹耐咗咧，佢可能都成日掹嗰啲位置会生得冇咁茂盛， 咁咪好咯。 是啊，但如果你但以前曾经兴过 Sammy 嗰啲劲幼嗰啲眉噶嘛， 咁佢就画啦， 画上去 咁系啊，有啲人唔识，咁咪狂掹咯。但系点解掹毛衣唔生嘅？咁、 哎、 你唔系期期都兴嗰只眉噶嘛？即系譬如而家兴粗眉，咁点算啦？咁你可能就试嘢生唔到，就可能要走去纹眉或者瘦眉咁。所以唔好乱咁掹啊！ 咁啊，志辉应该未遇到呢个情况啦，你都好后生， 好旺盛啊嘛，仲。 系 哦 ，OK， 咁掹眉毛掹一两条都 OK 啦， 系 咯，佢唔错怪嘅我啦。 咁咩闻咩巴士味咧？你话 就系一上到巴士嘅时候，好似大力咁样索阵味。 哦，有啲好有啲好噏嘅，有下你去死新嗰啲巴士有阵胶 嗰啲皮啊嘛， 胶皮胶定皮嚟嗰啲胶嚟嘅啫。 即系新嘢嗰阵味咯， 系嘛、啊？巴士凳嗰啲味， 嗰啲味， 嗯， 哦 ，OK， 闻嗰阵皮味咯。 哦，你使唔使贴到个鼻好近咁样，沿住佢设计嗰啲曲线？ 沿住你设计，我都想，我想唱噶啦。 有个颈嗰个 pan 位一路闻到落坐嗰位， 闻到去巴士司机嗰度，个背脊嗰度， 使唔使嘅咧？ 唔使 嘅， 一上咁样大力索就有噶啦。 哦，咁、okay, 样样，咁啊， 巴士味。 所以希望你如果你收到个眉钳，你都唔会用噶啦，我谂系嘛？ 嗯，应该都唔会嘅。 OK， 但眉钳系真系有用噶，下次试下， 你夹得好啲嘅。 好啦，咁多谢你电话，志辉。 多谢志辉， 拜 拜， 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8啦，咁啊，睇下我哋咧就大概十分钟啦，睇下可唔可以听到一下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啲 独特嘅习惯， 系啦，难以启齿，即系平时都唔好话俾人听，但系系其实我最放屁俾自己闻 你今日可以话俾我哋听啦， 18723888。 你就会很快乐，你让我的心情整个飞起来就好了。 上的跑车有够多、哦哦哦、我们只有一台脚踏车，脚踏车就是用脚踩，我爱你爱得好自然，自然就像住在贪婪乡下的一天，天然的你，天然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天然的海看不到好难过，生活是天然，就够了、啊哦哦、我不用再听谁说谁的坏话， 太好了、嗯、 网路上的坏人那么多、哦哦哦哦、我们需要一场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就要 Rock and Roll，我们都爱得很自由，自由就像来自江南平原的夏天，夏天的你，夏天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受伤的心 众新嘅作品叫做《天然的最好》，电话号码18723888，睇下可唔可以听到一两个嗰啲系啊， 独特习惯 嘅听众。 好，接多位线位 ，Hello。 喂， 你好 ，Hello， 你点称呼啊？ 我叫阿考， 阿考， 阿考有三个噶，呢啲真系一不离二，二不离三，一个比一个精彩，我可以话。 好，嚟， 都系女仔，但系 系啊， 一系乜嘢？ 我中意咬手指甲，系咬到咧嗰啲衣咧甩咗咧先开心， 咬到嗰啲衣， 即系嗰啲指甲咧。是可以咬到甩咗个衣嘅，其实 咩叫甩咗衣啊？ 面嗰一浸 系咩啊？ 面 头系即系指甲面嗰一浸， 系啊系啊， 好薄嘅咯，系啊，嗰啲保护嘅系啊，我都知道。 即系连可能系去到肉入边嗰啲嗰层， 系啊， 上面嗰层你都会 咬到咧，又扁又圆咧，已经唔系好，即系咧一咬咧就会咬到落去咧，之后就会流血啊咁啊，洗手嗰啲都会好痛。 哦， 其实你有冇想成为丧尸啊？ 你丧尸嘅指甲系咪咁？ 睇电视，睇电视又中意咬啊咁样。 但系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拍拖啊？ 有啊。 你男朋友见到你嘅指甲，佢会唔会好痛心啊？ 指甲噶。佢好中意睇我，成日唔俾佢睇噶，佢成日抢过嚟睇噶， 即系好巴闭嘅。其实 唔系，佢话我做乜成日咬指甲？有时出去睇戏咧，咁咧我就一路睇，又喺度咬咧，佢就会闹我嘅，即系塞啲化学工俾我食噶啦，咁样。 你好似嗰啲 B B 咯，你要戴嗰啲 手套， 手套唔俾佢咬啊嘛， 我咬唔到。 买过嗰啲咧，会识即系可以咬嗰啲牙签俾我咬噶，叫我成日话唔好咁中意咬嘢咧，就唔好咬指甲咧，咬喺牙签咧，有只牙签可以咬噶嘛。 吓、啊！但系你喺条街度喺度照剪牙签咁样，你有一种好狂嘅 感觉， 好粗狂嘅感觉。 女孩， 我妈买俾我咬啫。 哦， 想你搣啦呢铺人。 听讲一不离二，一不离三，铺铺都系更精彩 嘅。咬手指都听过好多人有嘅、這個。 第二 系 咩 咧？ 啲暗疮啊，好中意啲暗疮，啲自己啲男朋友睇，同埋会上网睇啲暗疮片咯，要搵 依个嗱，啲暗疮唔系重点啊，系上网睇人啲暗疮呢下先 有呢啲片嘅咩？ 好有啦，你搵咧好多噶，而且外国嗰啲好变态嘅，直情唔系暗疮嘅，啲瘤咧都即系嗰啲身体咧跌出嚟咧，好似沙牛奶咁样咧， 啊、你特登搵嚟睇嘅真系。 是啊 ,keyword 是什么我想问 ,keyword 是什么你 search 的时候 keyword 是什么 知道呢见到他呢一条 是这样讲的是。 好啦好啦好啦形式太深了短时间。 你好喜欢啫但你始终比较重口味啊。 那王天怡想一个问题。 你的 keyword 搜寻是什么暗疮的嘛。你上网看一些片 keyword 搜寻。 你知暗疮之后呢你打知暗疮之后呢你睇咗一条呢下面 就有好多相关 的。字怎么写 的呢 这个的效果同你知暗疮一样你第一滴龙色出来就 全部都是。 因为你平时呢开 YouTube account 的时候呢他会推介一些你有 睇开 那 些 类型。好恐怖你想想他开他的 YouTube account 的时候。 他不记得 log out 就死了。 哇全部都是这边。 哇呢、這个你赢到极致。 但是你睇其实你不需要形容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心情你一睇已经觉得哇好正的感觉定还是其实你睇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少少。 即 是 又要惊又要睇。 是 又 要惊又 要睇。要有些好睇的有些知道出来。 我知道你意思是一由头到尾睇都是怀着一个兴奋开心的心情定其实你都是一路睇一路又要惊或者又觉得哇特大又开心两种心情之后呢 好啦唔会喎一路睇一路好开心。 正啊开心 啊 正啊斋开心。 纯开心啊呢个。 纯快乐。 如果屋企第时自己置业佢系农历年会摆出嚟当系贺岁片咁睇㗎。 好核突呢。 去旧形 式。所谓农过鸡年啊。 咦好核突啊。 农的心。 你有冇逼你男朋友一齐睇噶？ 哦，咁我冇，但系我有帮佢接暗疮，佢都有帮我接暗疮噶啦，佢帮我接背脊嗰 啲 咯。 哦， 又接接唔到部分。 你会唔会叫佢 中意睇陈奕迅嘅 《 谢谢侬》？ 唔会啊，佢唔 谢谢侬。你会唔会叫揾块镜反射俾你睇？喂，好啦，两个 浓情化不开啊！ 龙的传人啊！ 有个龙字嘅歌或者电影会唔会特别偏好啊？ 我都唔会咯。 佢哋头先讲咗咁多， 即系我出街见到人哋生暗疮，唔会特登去望住人哋暗疮嘅变态嘅。 O、okay, K，、 okay, 第三个啦，第三个 仲有啊， 系佢有三个啊， 猫喺度食饭咯。屋企啊， 呢个咁得意嘅呢个。 但如果你譬如一家人食饭。 等先，有咩正啊？我想问， 猫喺度食饭， 有咩正啊？ 咗咯，我妈话系遗传咗我爸个阿爸，系咯，佢话佢我爸以前个，系啦系啦，我爸个阿爸咧以前 你阿爷啊，真系 你阿爷，系咪有牙齿印，所以你唔叫佢做阿爷？ 因为我出咗世，佢已经唔喺度噶啦， 都系 因为你阿爷， 都唔需要刻意咁生我噶。 妈话我阿爷。是咁样嘅话我遗传到佢囉。 但你未见过你 遗传事㗎 你 细个 系冇见过你阿爷咁样食饭㗎嘛。因为你冇见过佢㗎嘛。 我佢已经系囉我出世佢已经唔喺度啦。 咁得意呀即系你从来冇见过长辈系咁做而你突然间有一日咁样做啊。 好細個㗎咋，即係依家到大個，依家廿幾歲呢，我喺屋企呢食飯我都鍾意踎喺度食㗎，喺張凳上面囉，唔係地下囉。 但你爹哋媽咪就都係坐喺度食嘅。 啊，坐喺度，我爹哋媽咪成日鬧㗎啦。 你就踎喺度，嘩幾型 喎。鬧下鬧下就笑，哎呀你跟你呀學足曬你呀。爸 哥阿爸即系 你阿爷 啦，系咯，你成家都唔叫阿爷叫阿爷， 系 咯， 你个女咁样， 哇，家代遗传咁得意嘅呢个习惯， 我谂唔系 遗传，应该冇得， 唔系遗传啲生活习惯嚟噶嘛。 你阿爸阿妈有冇惊过噶？ 阿爷想去个身， 因为 阿爷翻嚟啦， 好诡异啊！都突然间有人， 但你爹哋妈咪系完全冇做过呢啲嘅，真系。 冇啊冇啊， 亦都冇人话过俾你知嘅，冇人话过俾你知可以咁做嘅。 冇啊， 咁你突然间系突发奇想，你有冇即系有阿妈有冇讲俾你知？啊，你睇到某啲片段学人哋啊，定系唔系？你突然间有一日食饭就咁样食辣咁样？ 唔知好细 个就已经一路踎开咯， 系，但系而家都仲有。 我反而想知你同你男朋友又互相会喜欢即系煎暗疮系嘛？ 系啊系啊，头先佢话知暗疮， 佢唔中意嘅，我中意啫。 咁 踎喺度食， 踎喺度食嘢，佢你系几时俾佢见到你呢个咁真性情嘅一面咧？ 佢 系啊，你踎喺度食饭 未 噶？ 佢知道 喺屋企，我屋企食噶嘛。我有时想佢屋企食饭，我边度可以踎喺恩田面前食饭嘅啫？ 即系 唔系咁？如果你男朋友上你屋企食饭，你咪大条道你踎喺度食饭 咯？系咯，你做我地头。 佢冇想过屋企食饭。 你拍咗拖几耐啊？ 八年啊！ 即系等阵先，咁佢 都唔知呢个秘密， 佢知唔知嘅？佢知唔知嘅？ 佢知唔知我中意猫喺度？ 系啊， 咁我见过，咁我冇特登同佢讲喎，因为我系 真系不可告人喎。 咁点算啊？你应该就嚟结婚嘅啦， 咁点算啊？到时住喺同一个屋企咁样， 咁冇所谓噶。 你 你 冇 所 谓 啫，一日突然间你跳上张凳度食饭， 佢有好多核突嘢，我都接受啦。 我又 想聽你接受佢呢件事，但佢接唔接受你嚟？ 我谂我男朋友都。 冇，但系呢样嘢估唔到嘛？你明唔明啊？完全估唔到。 但系我想问下，唔污糟唔系，但我想问下，咁你咧有冇一齐去旅行啊？嗰啲嘢之前 啊，有啊有啊。 旅行 但系旅行都系出去餐厅食饭噶嘛，我冇可能喺餐厅噶咯，我就系只限喺屋企噶。 你会咁？你会唔会长？你譬如去咗旅行啦，你好几日都冇翻屋企食饭噶嘛，即系冇得咁样踎啦。咁你会唔会兴起喺间房度推踎踎先安乐噶？就算唔系食嘢。 咁唔系，因为咧。我咧踎喺度食同埋踎喺度接暗通个姿势一样嘅，因为我屋企咧有个洗手台咧，咁洗手台就有啲灯噶嘛，咁你要个灯照到啲暗通，你先系接到，所以我 即系都系做类似嘅动作， 即系都系 指下人啊嘛， 所以就过到瘾啦。 OK， 哦， 佢叫咩名话？ 佢叫阿啦， 你叫咩名话？唔记得咗。 阿巧啊，阿巧啊， 阿巧，阿巧， 你好有型，我觉得。 我觉得。你是时候俾佢认识真实嘅自己， 我哋冇时间 系啊，认识真实嘅自己俾你男朋友， 系啊，你俾佢知啦。 好，多谢你， 多谢你啊，巧， 多谢 晒， 拜拜， 拜拜，真系估唔到， 有冇人而家？